108章，歪打正着。 看到鲜红的叉，余文不乐意了。 不可能啊，怎么会错呢？ 小帅哥，咱们先别管为什么错，重点在错了的惩罚。楚月考虑的多一点。 惩罚？ 余文重看了纸上的注明。 没惩罚吧？姐姐你看，上面说如果答不出题或者是回答错题目了，萨利和雪莉会惩罚自己一天都吃不下东西，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好事吗？ 楚月指着泪崩的小鬼萨利说， 好事他哭成这样，你想想他现在最怕干什么。 余文想了想， 怕吃，再吃估计就炸了。 萨利抽噎了两下，看上去特别惨。 对，我是这么想。 比起游惑和秦秋，楚月显得更有人味儿，还知道跟小傻子余文分享思路。楚月用笔在一天吃不下东西，时常感到饥饿这三处画了重点。余文感觉自己碰到了个家教，惩罚自己吃不下东西，相当于绝食耍脾气嘛？那绝食的后果是什么呢？楚月用笔头敲了敲纸，第二天这个时候他们会感到饥饿难耐。你从小孩子的角度去想一想，说要绝食，但又饿得不行，会怎么做呢？ 后悔的哭出来吧。 余文挠挠头， 那你真是个人才。 楚老板不指望跟游惑的弟弟互动了，自己说道，会憋不住偷偷吃，这个偷偷呢是什么时候？别人都睡了的时候。你想想下午我们来的不巧碰到了小睡的时间，两个小鬼就趁机开始偷吃了。余文脸色很难看， 然后一口气吃了6个， 这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意外，毕竟一个考场正常只有一个人，所以按照正常逻辑，这个偷吃是有概率的，有可能成功，有可能不成功。睡着的人不会去惹雪莉哭，那肯定是雪莉主动找人。我估计呢，是让考生做一个选择，选对了雪莉就吃不成，选错了就倒霉。 哎呀，咱们的人也太倒霉了。 这些先不谈啊，按这个逻辑，题目的本意就是这样的，答对了两个小鬼会安安分分的，直到第二天第二次出题，不答或者答错了，第二天有可能被小鬼吃掉。 所以明天小睡时间咱俩有可能被吃掉，怪不得小鬼哭这么惨，他哪里吃得下呀？ 这就是麻烦的重点了。按照题目正常运转，他会努力消化掉之前的食物来保证自己能吃得下新的。咱们的人都在他肚子里呢，6个可能消化不了，1个应该不成问题。 那对啊， 所以啊，答错题对我们来说惩罚要到明天，但对你爸他们来说现在就很难熬了。楚月自己把思路理清了。 同一时间，镜子里黑雾翻滚着往中央蔓延，像蚕蛹吞食桑叶。老鱼瘸着一条腿盘在床上，拿被子把自己围了个严实。房门裹在黑雾里，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，老于一边安慰自己要冷静，一边在有限的空间里翻找，试图找到一点自救的线索。 楼上的主卧，舒雪试图往黑雾里伸手，被吴丽和杨叔拽住。 你手不是肉做的？ 我试试看，考场可以翻，这个说不定也行。杨叔瞪着眼睛问， 是3回了还能试出抗体啊？ 跟其他人不同， 尤或秦鸠能清楚地看到余文和楚月在做什么？紧张吗？秦鸠问。 不紧张。 假话，你一直在摸耳钉。尤或手指一顿，尤或看起来确实非常冷静，但用无力的话来说，这个动作是他的安全区。我还是非常在意，你为什么带着他？秦鸠看着他手指下那枚光亮的小东西，从第一场考试见到尤或起，秦鸠的目光总会落在这枚耳钉上。耳钉在人群中亮得晃眼，秦鸠瞬间就能找到光的来处。 不知道，没想起来。 尤或瞥了秦鸠一眼。 为什么这么在意啊？看不顺眼？ 不是。秦鸠看了一会儿，伸手摸了一下，棱角划过指腹，说不上来，不是不顺眼。相反，每次看到这枚耳钉，秦鸠总会感到安定，这是安定之中夹杂着些许难以捕捉的遗憾。秦鸠眯着眼睛，片刻后又回过神来，他在尤或疑问的目光中皮皮一笑说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在猜他会不会是我送你的，作为考生对考官的贿赂，或者情人礼物。前面的贿赂纯属扯淡，至于后面的，尤或打开秦鸠作妖的手指， 反正不会是我自己弄。 以尤或的性格，会主动搞这么嚣张晃野的东西？不可能。在尤或和秦鸠的字典里，依然没有害怕这个词，但这却是第一次他们的生死安危掌握在别人手里。 镜子里，楚月和余文拍板做了个决定，错题不能放着不管，随便消化哪个都不行，改吧。楚月说， 我来吧，姐姐。 余文撸起袖子，题目说了，修改可以，就是要付出一点代价。镜子外面肯定要留人的，我吧，不太靠谱，一不小心被套进去了也没关系，你一定得留在外面坐镇呢。楚月一愣，心说这小子别的不说，关键时刻还挺有气魄。不就是答错了吗？我把镜子都搬出来，照着摆一遍总行了吧？余文说着，大步走到楼梯旁，一把抱起了那个一人高的穿衣镜。从楚月的角度来看，挺利索的；从尤或和秦秋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这位同学整张脸贴在了镜子上，这种近距离的视觉冲击实在辣眼睛。尤或绷着脸朝后让了一步，然而下一秒尤或就愣住了。余文搬动了镜子，镜子里所照到的区域开始变换，顺着余文的动作往右转，相应的尤或发现他们的所处空间也开始转换，厨房、卫生间的门店迅速消失在了黑雾里，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也不见了。这一侧的范围随着余文的动作在缩减，而另一侧黑雾突然止住动作，非但没有继续吞食，还往后退了。眨眼间又一片落地窗露出来了，接着是书房的门，再然后是客房的门。尤或和秦鸠反应极快，当即跟着往沙发附近走，一路走到客房门口。这种空间的变换终于停止，两人面面相觑，突然明白， 镜子照到哪里，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变到哪里。 而尤或已经握住了客房门把手， 我现在开门，老余会不会就在里面？ 尤或说着便拧开了房门，令人失望的是门后面还是一片黑雾。 理解错了。 不一定，客房里的镜子冲着那边，没有对着房门，所以你舅舅…… 这个称呼让人不太习惯。秦鸠说着沈笑一声，又道， 哼，总觉得我们的大考官像天上掉下来的，你舅舅在里面应该看不到房门。 他跟我们没有交集，所以我们找不到他。除非 于文把客房的镜子也搬出来。 对，现实的客厅里，于文小同学不知道自己歪打正着，给他哥以及秦鸠开放了新思路。于文把镜子放在沙发前放好，调整了角度。 我们房间有一面镜子，我去搬过来。 行，我们房间也有，我先搬下来吧。我记得卫生间应该也有的。 楚月其实觉得，按照正常逻辑，第二题的答案就是无数个。没错，就算搬着镜子来数，也是这个答案。但楚月隐约觉得，镜子作为关键道具，放在自己眼前是最放心的，所以他不介意陪着小子犯回傻，把镜子搬到一起。于文拧开一楼客房的门，镜子就挂在那里，照着空荡荡的房间。昨晚睡觉的时候，于文还对老于说， 我一个人睡惯了，有可能会踹人，你那老腰旁边垫个衣服吧，我怕我给你踹成个半身不遂。 然后被老于在背上抽了一巴掌。 你那点毛病我会不知道吗？你以为你回回踹的被子是谁给你搂回去的？ 没想到一睁眼，会给他搂被子的老于就不见了。于文站了一会儿，独自伤心。这行为把他哥以及秦鸠以及他老子急的呀。于文吸了吸鼻子，把镜子从墙上摘下来，抱着往外走。镜面转换角度，终于照到了客厅。两面镜子照到的场景终于有了交集。那一瞬间，油货面前的黑雾终于散了，老于连滚带爬地从客房里出来。看到油货的瞬间，老于也顾不上怂了，一把搂住面前两人，激动得嗷嗷的。 嘿，我差点以为我要没了。 老于一声就嚎了出来。 哎呦我去，就那么点地方，连个卫生间都没有，那倒霉玩意儿还吃人，碰我一手血。还好我熬住了。 老于熬完喘了一口气，这才发现自己胆大包天，抱住的不止外甥，还有那个外甥的男朋友。老于当即硬在原地，搂也不是，松手也不是。好在楚月及时出现，他抱着镜子下楼，终于把主卧里的三个姑娘放了出来。 你们怎么也进来了？ 杨叔一看到秦鸠和游货，情绪当场就不稳了。这两位都被框进来了，他们还怎么通过考试？但眼下不是聊天的时候。楚月很快找到了其他三面镜子，然后于文这位鬼才用六面镜子把沙发上捆着的两个小鬼给围了起来。游货等人跟着于文的摆放，在不断更改的活动区域蛇行，最终两个小鬼的活动区域只剩下沙发这么一圈。老于绝望地说， 能框个卫生间进来吗？我想上厕所。 可惜于文这个不孝子听不见他的诉求。于文左摆右放改了好多次，于文不知道自己差点累死六位同伴，只对楚月咕哝说， 不对呀，我怎么摆都是无数个。姐，你在干嘛？拿了什么？ 楚月从客厅一角走过来，手里拿着油货和秦鸠心心念念的日记本。 我找了一本日记，估计是考官 A 或者001放在那里的。 楚月翻了几页说， 刚刚看了几篇，我怀疑。 楚月瞥了雪莉和萨莉一眼，斟酌着对于文说， 这题应该不是真的让你去数镜子里有多少人。这么想呢，镜子里的都是假的，真雪莉只有一个。 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沙发上的兄妹俩都低着头，淡金色的头发毛茸茸的挡在眼前，也看不清兄妹俩什么表情。于文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。 那我改了。 于文深吸一口气，抓着马克笔在第二题答案那里画了几条线，涂掉了原本的字。答案被涂掉的一瞬间，六面镜子突然疯狂颤动起来，于文惊了一跳，紧接着镜面发出啪啪的声音，就像有人挣扎着要从里面出来，手掌拍在镜面上。于文愣了一下，然后惊喜地扑到镜子前叫道， 老于，哥，是你们吗？你们要出来了？ 下一秒，一堆血手硬贴在他的鼻尖，拍在镜子上。 于文，那不是你哥。 楚月一把将于文拉开，因为镜面上的血手印越来越多，除了大人的还有孩子的。 这谁啊？ 于文连忙后退。 以前被吞掉的人吗？我猜的，也许这就是修改答案的惩罚吧。